染23万人不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晚上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像主旨演讲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令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要信任、携手和协商，而不是猜忌、挥拳和谩骂，不应该唯我独尊、损人不利己，亦都不应该由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规则。他说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口进口额、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习近平说，刚刚闭幕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全面规划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单只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38点，升4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3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7，人民币6.66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06美元，卖出1,903.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偏西方向移动，靠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政府推出了几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推出了之后咧，财政储备都跌到8,000多亿。有李先生 可以再派多次钱，好过10,000蚊就多啦，你8,000蚊都好啊。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两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再加上预算案的措施咧，赤字咧都已经去到超过3,000亿噶啦。帮市民的时候咧，都唔能够一招了嘅。都要一个组合拳咁嘅形式，所以审慎从事啦。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全世界最大嘅民主国家选举总统，自然系一个民主过程。唔少人对呢方面嘅认识唔太深。但如果话这个是要寻求共识，相信应该不差太远了。那科学是不是同样要寻求共识的呢？理科生可能这样答，科学是先对某一个现象作出假设，然后透过实验辨别真伪，从而找出真理。以往科学家的共识最后证明原来是错的，在历史上的例子多不胜数。但如果科学沾上了政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为例子，如果全球暖化只是自然的变化，这样虽然我们 仍然要尽力去适应新的气候，但所谓缓减，例如减少碳排放等等的措施，咁就显得不合情理了。但如果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关，减排就有合理的迫切性，同时亦会挑战很多习以为常的行为、经济活动模式以至政策等等。一些以往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例如煤、石油这样，就会变成不良的资产。拥有这些资产的人自保的一个策略就是驳斥气候科学。这个时候原本是纯科学的气候科学已经沦为更大的气候变化公众讨论的一部分。正正因为这个原因，气候科学所受到的恶意批评甚至是攻击是其他科学从来都未见过的。反对者就是要制造科学对人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仍然未有共识这个假象，从而贬低人为暖化科学的可信性。民主和气候科学原来有一个共通点，即是两者都要寻求共识。只可惜对后者来讲，共识会令我们错过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好时机。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咁啊，星期三咧，今日咧破咗个纪录，就系咧林佩你提我嘅呢个系广东广西可能系可能啫，系最短嘅一次。咁啊，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将佢 cut 到咧11点开始，咁啊夹埋其他新闻咧就十二过啲啊， 系啊， 然后至开始，咁啊对唔住，唔紧要嘅。今日咧，唔配你主持咧，佢哋嘅嘉宾咧就系曾世忠先生，佢嚟过噶啦。咁啊，题目咧呢、這个我谂系林佩你 系我改 改噶啦。老豆就唔易做， 系啊。 咁啊，你讲讲点解老豆唔易做咧？ 今日个都讲紧美国总统选举啦。其实美国总统啦，同呢个老豆啊，唔系冇关系 嘅，有关系， 可以话大有关系。 系点解？ 其实美国总统啊，或者好多地方嗰个领袖啦，特别系政治领袖啦，其实都扮演紧父亲嘅角色。 系， 你甚至可以叫佢哋做国民爸爸、国民老爹又得。 系系。 点解四年前咧咁有资历吓、咁叻嘅女人希拉里？ 做到 俾一个完全冇经验嘅特朗普咯， 系， 因为一个就呢、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有经验嘅女人输俾一个最冇经验嘅男人，个关键在于咧，一定呢个美国总统呢个工作咧系男人嘅工作嚟， 系父权嘅 父权社会嘅一个父亲嘅角色， 系，曾生都笑啦， 有少少即系政治唔系好正确啊，而家讲啲咁样父权呢样嘢， 政治唔正确，但系政治嘅现实。系啦， 系嘛？ 咁由美国总统咧过渡到我哋今日讲呢个父亲咧、我成日都觉得咁嘅，就每年你知啦，就梗系咧有咗母亲节，先至有父亲节噶嘛。 系系冇错。 咁母亲节咧个市面就好热闹嘅，媒体啊当大新闻咁做嘅。咁啲屋企人咧亦都好重视嗰个节日嘅。但系母亲节之后嘅父亲节咧就是、一个反高潮嚟嘅。 系啊。 是啦，咁呢个令我諗到一样嘢呢，就係、是、其实嗰个父亲同埋母亲嗰个角色呢喺家庭里面呢係好唔同。 係。 母亲当然係唔容易做啦，但係父亲都唔係容易做㗎喎。 当然啦。 咁、我哋今日呢由于三个男人喺度，咁梗係要讲下呢、這个呢、這个老豆唔易做呢样嘢啦，有机会再讲呢个阿妈唔易做。 好啊，咁啊曾生点睇 呢？我其实呢觉得呢係我是在家里面是最没有地位的一个来的。 哦，即是父亲来的。 我是父親。 有冇細路仔啊？ 我有兩個，一個仔，一個女。咁我女係即係大啲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生即係、就是、我太太生個女嗰陣時候咧，咁我屋企裏邊咧有外母啦，有太太啦，有菲傭啦，有我女咧，得我個男丁嘅啫。 係啊， 咁你地位唔會差過菲傭啩？ 完全冇地位嘅。 點會咧？起碼好過菲傭呢個。 梗係唔係啦？你要靠佢照顧嗰細路仔，點敢對佢有乜嘢嘅嚇？即係唔客氣啦！你、因為你翻工之後就要靠佢照顧你嗰個嘅細路女噶嘛、所以一定要對佢好好嘅。嗱、咁咧就話俾聽，我屋企裏邊咧嗰個嘅即係個地位點樣嚟到分啊？其實咧，我張台咧坐咗主人位嗰個咧，係我太太嚟嘅。 啊，即係長台嚟嘅。 長台嚟嘅。咁、我呢個位咧就即係永遠我太太坐嘅，我係坐側邊嘅啫。 個主席位嚟嘅喎。 個主席位啊，即係你一定要咧知道自己定位。你永遠咧唔好將個太太擺喺下邊。你擺喺上面啲話咧，你就好過好多。 係 呢個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至理名 言嚟嘅。家庭嘅政治， 家庭政治冇錯。 另外咧，我就。成日覺得咧生女係好嘅， 係啊。 點解咧？嗱，我問翻我，即係我做一個嘅好多嘅問啲朋友啊啲嘅survey 啦嚇，我就問嗱，如果結婚之後，你去外母嘅時間次數多啊，定你翻你媽咪嘅次數多？一定係翻外母多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好簡單嘅一個統計嚟嘅。點解咧？譬如話你太太問。你今個禮拜去探下媽咪好唔好啊？你一定要講好嘅。 佢媽咪喎嚇， 佢嘅媽咪，佢媽咪喎， 要講清楚啊！你 嗰陣，好，冇所謂。即係男人嚟講咧，比如嚟講喺屋企裏邊咧，都會避免咗有呢個糾紛啊，啲爭執咧，一定會即係聽老婆話。咁所以如果生個女咧，去翻嚟探你嘅機會咧，一定多好多嘅。 哦，係，呢個有道理有道理。 呢個係一個嘅簡單統計啦。講翻就嗰個嘅老豆唔易做咧，我自己個人咧有兩個問題都諗咗好耐。其中我一個問題就話咧，點樣做一個老豆或者做父母咧？一個嘅問題就話，我應唔應該好放任、好放手，俾細路仔去自己發揮、去探索佢自己嘅路啊？定係我應該係經常去睇住佢啊？乜嘢問佢問題啊？即係呢個唔得，或者係點樣咧？呢、這個經常都係我自己一個喺度諗緊嘅問題。我自己講翻我自己啦嚇、我自己初期時咧，其實係幾好運嘅。就話咧，我嘅仔同埋女咧，喺去大學之前咧，好乖嘅。即係我冇任何嘅，即係我哋兩公婆都冇任何嘅煩惱。無論讀書咧，佢哋好即係。好自覺嘅，好自覺嘅，咁咧就又好乖，唔會扭計，又唔會話出邊搞啲乜嘢，亦都會尊重即係父母啦。我哋每年去兩次旅行嘅，好開心嘅。咁但係咧，當我女入咗大學，當我仔大學就係畢業嗰陣時候咧，就發覺一樣叫咩咧？叫做遲嚟嘅反叛期。這個就是即係好得意啊！好多時候咧，你反叛期就會係佢哋 teens 啊，即係十零歲嗰陣時候就會有啦。 始終都要嚟㗎啦， 但係佢哋係遲嚟嘅，佢哋係真係遲嚟嘅。咁令到我咧有少少即係唔知點反應啊。因為我以前咧就好放任嘅，即係話咧啊，去讀書我從來都唔會幫佢睇功課，唔會幫佢整嘅，只係俾我簽我就簽㗎啦。你要乜嘢啊？譬如話覺得啲科唔得嘅，你要點樣做咧？同我講，我就會即係幫佢。 幫你手。 係啦，佢想讀咩科目，或者想去邊度讀書？我唔會好多嘅嘢就你想點啊？咁好啊，咁咪幫你去安排咯咁樣嚇。即係我好尊重佢哋兩個嘅。咁所以係一個好幾放任，因為我自己一路諗法就話咧，你要盡快放手。我寧願咧，佢係。好早咧，就係由一樓跌落地下，好過將來十樓跌落地下。即係我覺得咧，你永遠照顧唔到一世噶嘛。寧願去早啲學識點樣遇到問題，點樣應對，點樣避免一啲大嘅事情發生，就好過咧去遇到大問題之後死啦。即係啲我不嬲我自己嘅諗法嚟嘅。咁所以就咁嘅放任嘅情況底下咧，就當我女去到大學嗰陣時候咧，就出事啦。出事係咩意思咧？突然之間。过几月音讯全无， 佢系咪喺香港读大学噶？ 其实好得意，我两个仔女咧就去英国读 boarding school 嘅，但系咧somehow咧两个都翻翻嚟读大学， 系本地大学， 系啦，即系好得意。 咁啊，唔系咁容易音讯全无噶。 佢住咗宿舍啊嘛，嗱，即系我好，即系我好放，即系觉得佢以前都好好啦，咁所以就冇乜嚟到去同佢讲话，你住唔宿舍话。 住咪住咯，住邊間你咪做邊間咯，即係俾錢嘅啫。咁咧亦都覺得應該即係其實嗰間大學就我以前讀大學嚟嘅嘛， 黑工大學。 嚇嚇，即係同我老婆都係同學嚟嘅，都係嗰間大學。咁我哋好放心去翻間大學，咁覺得已經好安心嘅。但係咧就真係突然之間過幾月音訊全無，send WhatsApp 俾佢冇回應。冇翻嚟屋企，電話冇人聽。 哦，即係嗰陣時已經有智能電話噶啦。 有 智能電話咧，其實就冇咩借口噶，音訊全無噶，除非你係特登噶咋。 係啊，所以好擔心。我曾經諗過，我哋即係話要報警，會唔會即係出咗事咧？會唔會有咩問題出咗事？因為真係冇消息喎。 同埋佢係女仔，特別係 嚇，即係好擔心嘅。咁我哋點樣做咧？我哋又上網睇下佢嗰個嘅宿舍有咩活動，我知佢中意玩咩活動嘅，咁就知道有個比賽喺嗰個地方嗰度。咁我哋兩公婆啊揸下車喺嗰個嘅鐵絲網嗰度走去裝，啊佢喺度即係啊打波好開心，笑緊嘅，啊冇問題。咁但係當佢一見到我哋即係睇佢裝去咧，突然之間變曬啊，好似想喊咁樣。咁我兩個就嗱臨走啦咁樣，即係唔想令到佢即係唔開心咁樣。啊咁跟住咧就。出事呢樣嘢咧，就之後佢就翻翻嚟屋企嘅。咁但係咧，出事係咩咧？就係話突然之間，佢喺第二年嗰陣時候咧，因為我幫佢報嗰啲嘅summer intern嗰啲嘢嗰陣時候，攞佢 CV， 一睇佢個 CV 俾我睇嗰陣時候咧，我真係 睇個履歷嚇， 我真係發脾氣，我嬲得好緊要。嗱，我女個成績不嬲都幾好嘅，即係幾好，佢拔尖翻嚟香港讀書嘅，即係考得好好。突然之間嗰個嘅成績咧係差之餘咧。我都係判撇即係嗱，你有時咧，譬如話你成績唔好，你都會將佢擺下、解釋下、執下，即係整靚啲，起碼都有啲心機去做嗰樣嘢。但係咧，我睇個 CV 咧，覺得佢係判撇，佢將嘢就咁寫出嚟，完全乜都冇。咁你即係叫我拎嘢俾個朋友 實習，其實佢唔想去， 即係想等佢落截止攞嘅啫，係嘛？我覺得佢係即係嗰個判撇啲，我令我好嬲噶。咁嗰次咧，佢翻嚟屋企，咁我同佢食完饭之后，我真系同佢当面讲，我话你咧令到我失望，你系 abuse 咗我对你嘅信任。 嗯， 我情感即系好少对我女咁样讲嘢，我情感同佢讲，我话你嘅情就系令到我失望，你 abuse 咗啊，即系我对你嘅信任，你咁样去做法。 嗯， 咁我同佢讲嘅话咧，你今日开始唔可以住宿舍，你唔可以打波，你唔可以做其他活动，你要读书。 嗯， 佢喊啦，跟住咧同我讲数。 嗯， 佢就话咧，我应承你，我要俾心读书，我唔再搞其他嘢，但系我要住宿舍，我要打波，呢两样嘢，但系我应承你，我俾心读书，同我讲数，咁我就话咧好，嗱，我俾你试下，我就睇你嗰个嘅情况点样，如果你做得到咧，我就俾你继续做落去，如果唔得咧，就即刻停止噶啦。咁跟住佢真系俾心机去读，但系追得好辛苦，因为你冇一年半，即系冇三个 terms。你追翻即系三個 term 追翻嗰個成績係好吃力嘅，啊咁佢追到啦。 其實咧，喂，你講咁耐啊，佢嗰個其實都唔係話一個淨係學習上嘅問題喎。咁佢點解要失咗蹤咁樣？見到你哋又好似想喊咁，好似同屋企人啲關係好似好差咁喎。嗰個似乎係牽涉到同個父母嘅關係多啲喎，係咪？ 我即係反叛期，我即係所謂咁嘅反叛期就咩咧？佢以前好聽話，突然之間佢覺得咧，即係父母嘅説話，佢覺得。即係如果佢成日咁聽住父母説話，佢覺得自己好似同佢啲同學啊，佢啲 peer 係 脱背， 係唔夾啊！嗱，曾經有個嘅佢説話同我哋講，佢話：爹哋，我都未搭過電車， 未搭過電車， 佢俾人笑啊！佢話俾人笑，我未搭過電車啊！ 咁你做乜唔同佢搭下電車？細個嗰陣時。 喂，你嗱，即系通常你知道以前啲细路仔啊，你譬如话即系妈咪都会，你好多嘢做噶嘛，你又帮佢，譬如话去跳舞啊，去弹琴啊，送去游水啊，好多嘢搞，你点会周人走去搞呢样嘢？有时间带佢走去玩啊，譬如话去海洋公园啊，去公园啊，去其他地方去玩啊，即系冇谂过，喂，我今日要同你走去试下搭电车呢样嘢。 系啊系，喂，阿志官，其实咧。都唔係咁容易揾到啲嘉賓上嚟嘅，唔停口講嘅。但係咧，呢個就係父母嘅特性啊。係，一講到啲仔女咧，就停到口嘅。 但 係 老豆唔易做咧，喺我嚟講咧，就唔係喺學業上啊。 嗯。 就喺老豆唔易做呢個題目裏邊咧，我就覺得有兩樣嘢咧，真係唔易做。 嗯。 呢兩樣嘢咧，第一就係點樣 advice 佢。 點樣 俾意見佢？ 俾意見佢。當佢選擇佢嘅配偶， 哦、 即係佢要結婚，或者佢要拍拖，你俾個乜嘢嘅意見佢咧？或者咧，你願唔願意俾意見咧？嗱，呢個係最難做嘅。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佢嗰晚帶咗個黑人翻嚟食飯，你願唔願意咧？咁啊，死人冧樓都話願意嘅喎。但實際上咧， 心裏邊啊， 佢阿媽咧就唔願意啊。咁我咧就咩咩嘴。咁佢帶個印度人翻嚟食飯，願唔願意咧？咁我就咩咩嘴，佢阿媽就梗係黑曬面嘅啦。咁如果佢留宿又點咧？ 留宿 係咯， 唔係留宿，留宿。 喺间房间啊，喺个房间喺床上边， 系 咁呢个咧就当堂咧就考起老豆啊， 系 考起个老母添。嗱呢个咧就系老豆唔易做嘅，真系。 系 点样点样俾呢个意见咧？ 系点样拿捏得准？ 系点样拿捏得准咧？ 我有朋友去讲咧，呢个唔系最难。 嗯， 佢话佢带个嘅西人翻嚟都好，带个黑人。都冇所謂，但唔好帶同性嘅。係 咁，如果帶個同性又點咧？未講到啊！ 你仲難處理。 同性你點樣咧？咁嗱呢個咧就係咧老豆老母咧，其實咧一樣唔易做，唔係咁容易。尤其喺中國倫理嘅觀念嘅底下，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呢個咧民心係真係好難做。喺我嚟講咧。你讀書讀成點咧？我理得你啊，係你嘅事。我唔係好似你咁咧咁偉大，阿曾生，你對個女咧有靜雞去睇佢，我睇都唔睇嘅。我十六歲開始就唔理 佢噶啦， 唔理 放任， 唔簽名啊。我都唔係我簽名。咁啊嗱，第一陣咧再講第二點。 好， 第一點咧先講咗。你如何自處先？ 係 呢個點解老豆難做咧？難做喺邊度咧？ 不過咧，其實咧有得難做嘅都已經咩咧？好多時係冇得做， 係啊， 佢根本唔會帶翻嚟。 咁啊，係啦，唔翻嚟又點咧？好啊，咁啊，聽住歌先。呢個歌咧就請你一定要幸福下去，日本歌嚟嘅喎。Ram Y 唱嘅，咁啊，聽完之後咧，新聞報導啦。 翻嚟再傾，好。 孤独な夜にもきっと遠くで輝き続ける幾千の星を失うこと割り切れぬこと弾かれること叶わないことでも足掻くこと信じ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大选部分关键摇摆州份未分出胜负。美联社报道，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有十张选举人票的威斯康星、有十六张选举人票的密歇根，以及有二十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竞争激烈，要确定边个胜出言之尚早。在形势未明朗的州份，亦都包括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内华达州。美联社推算，特朗普在北卡和佐治亚州机会较大，拜登就在内华达州领先。推算又指，特朗普目前取得213张选举人票，拜登有238张，领先25张。这个情况维持了几个钟，暂时未知道还要几多时间才能够知道哪个是白宫未来四年的主人。国泰员工签署新合约的限期今日届满，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和管理层以及劳工处举行三方会议。工会主席黄思敏在会后表示，公司的态度强硬，不愿意将签署新合约的限期延长。工会会继续争取诉求，并协助因为不愿意签署新合约而被解雇的员工。国泰表示，机舱服务员签署新服务条件的期限不会延长，新服务条件极具市场竞争力，已经有多数机舱服务员签署，希望每名机舱服务员都同意接受新服务条件。国泰又说会继续为机舱服务员提供支援，员工支援中心继续开放，会尽力解答员工的查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展开北京的访问行程，分别同商务部、科学技术部以及民用航空局领导会面，讨论中央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林郑月娥同商务部部长钟山会面时说，受美国的单边措施以及疫情等影响，香港不少外贸企业面对压力，希望商务部支持香港企业进一步把握内地市场的商机。林郑月娥同科技部部长黄志刚会面时话，香港正系透过不同途径采购新型肺炎疫苗，希望继续同牵头处理疫苗研发的科技部就有关事宜保持联系。他同民航局局长冯正林会面时就话，希望香港国际机场同大湾区内的机场加强合作，并在区内扩展货物同旅客联运。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009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8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2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4，人民币6.65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91美元，卖出1,908.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種互動嘅模式咧，一來我哋可以好快咁樣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個海濱，另外就係話呢啲設施咧係可以同市民互動，我哋一路去做嗰個優化，我哋好快去學習到。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制定美国宪法，不是华盛顿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一群进言的努力成果。他们是美国的奠基者，被后世称为开国元勋。广义上，开国元勋是指发起独立战争，反抗英国皇室权威，从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人。合意来讲，就是指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或者是1787年参与起草宪法的制宪会议的代表。 除了华盛顿之外，其中最受推崇的还有亚当斯、富兰克林、麦迪逊、汉密尔顿、杰弗逊、门罗，被称为开国七贤。其中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门罗都在华盛顿之后当过总统，七个人都是奇才，除了华盛顿之外都受过高等教育。富兰克林虽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是著作丰富，更加是成就非凡的发明家。更加重要是这一群人都接受英国洛克和法国孟德斯鸠的自由、法治和三权分立的思想，并以此贯彻在制定美国宪法以及其后的实践之中。反而华盛顿个人条件平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没有去过文化的欧洲，亦都不懂得当时政界、文化界通行的法语。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访问邀请，因为国家元首不懂得讲法文实在太难堪。他主持制宪会议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发言，他当时的日记所载的多数是饮茶和宴会活动，没有片言隻语关于宪政议题的个人意见。当他的革命同志热情地辩论宪政议题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想法。 不过华盛顿就能够统帅群伦，成为革命的象征，成为两千年来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领袖，确实令人惊奇。时代的惊奇这本书呢，就是通过他的经历讲到他重要的个人特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形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咧就美国选举嘅，所以 咧 我哋迟咗一个钟头，迟咗半小时。但系咧今日咧阿林佩力呢、這个题目咧， 应该讲四个钟 易做咧，就半呢、這个一小时就唔够嘅， 即 系起码三小时。 系系，阿次官要读埋一个钟，系啊，又读埋一个钟。 系啊，咁啊正话咧，我提出咗咧呢个，我唔系想反对，我又唔系赞成。我讲法，我请教阿林生、阿曾生，我应该点样自处咧？点样讲咧？讲出嚟咧？ 父母俾意见啲， 点样俾意见咧？系啦，如果你唔中意佢，而家未嫁，佢话同一个人，你唔中意嘅，肤色又好，种族又好，点样都好，或者年纪都好。你唔係好中意，你點樣同佢講咧？ 咪好簡單，第一樣嘢咧，父母無論點唔中意都好嘅，唔好拎你自己唔中意嗰個作為一個原因、一個理據啦，去話俾仔女聽，因為我唔中意，所以你都冇咁做。 哦、 因為咧，如果係咁樣，適得其反啊、哦。有陣時仔女就中意做一啲父母唔中意佢哋做嘅嘢。 咁先至過癮。佢原本唔係咁中意佢嘅，但係因為你咁唔中意佢嘅男朋友咧，佢就更加中意佢。如果你想改變佢咧，其實我覺得係個心理學101嘅一樣嘢。等於其實咧，你同要銷售任何嘢都冇分別嘅。你要令到你嘅仔女咧想你希望佢做到嗰樣嘢，佢同樣去想嗰樣嘢。 哦， 即係你嘅願望咧變成佢嘅願望。你想發生嘅嘢變成佢想發生嘅嘢。 哇！呢講容易喎，點樣點樣做？ 嘗試應該係嘗試從佢嘅角度去睇下，就係如果佢同某人拍拖啦，會遇到啲咩問題？係啊，咁睇下佢有冇嗰個心理嘅準備去接受。 我從嗰個嘅父一個嘅父母角度去睇啦，即係我覺得 你有冇試過呢啲咁樣嘅情況？ 嗱，就唔係話一定係男女關係，我覺得就係話咧，其實我哋會面對咧好多嘢。一啲價值觀唔同，或者大家嗰個嘅睇法唔同。我會首先第一件事咧，就唔會話我唔中意，所以你唔可以去做。呢、這個我覺得係唔 work 嘅。 呢個唔 work 嘅，實唔 work 嘅。 你要就話究竟我點解唔中意？ 嗯， 我唔中意嘅理由係乜嘢？呢個理由係咪客觀？係咪值得去考慮嘅？ 有冇理性嘅？ 我覺得需要，因為你冇理性啲話，你溝通唔到嘅。 嗯， 啊，譬如話我嗰時候頭先講我女啦，佢咁樣判劈，咁我覺得就話你會後悔嘅。 嗯。 我覺得即係點解你將來會後悔？因為咧，你覺得自己係本來可以做得某些嘅嘢出嚟，但係因為你過咗最關鍵嘅時候咧，你做唔到嗰樣嘢咧，日後你會後悔嘅。係嚇，即係唔係話你要做好叻，但係有啲嘢咧，你覺得自己係可以做，譬如你啲同學、你啲朋友，佢哋咁樣嘅去做到，而你因為自己放即係浪費咗啲時間，你做唔到，將來你會後悔。我會咁同佢解釋。 明白。其實呢，任何話講到最尾都好啦，其實你嘅仔女也好，親戚也好，好朋友都好，其實都係人際關係嘅一環啫嘛。去到人際關係嗰陣時咧，你有啲唔同意嘅嘢咧，無論嗰個係感情，無論嗰個係宗教，無論係事業前途都好咧，你都要承認一樣嘢咧，就係要即係英文所講 agree to disagree，求同存異。你未必說服到佢噶。你講講完你見之後，佢說服唔到佢都冇辦法嘅喎，其實都要有個互相尊重咯。但係都要睇下個仔女啊，個年紀啊，同埋佢係咪有個能力、啊？ 佢十幾歲嘅咯， 十幾歲可以話其實都幾細嘅。 喺外國嚟講咧，就十六歲咧，佢可以唔俾你睇佢個成績表嘅咯。 O K， 佢有冇資格投票啊？十六歲 有，佢有，佢十八歲可以投票。 十八歲， 但係佢咧十六歲可以離開屋企喺外邊住。咁當然咧，我哋兩公婆係唔想得罪啦，無謂搞到佢離咗出走啊，嬲起上嚟。佢同嗰個你唔中意嘅， 係啊， 識得其反， 你冇咗女啊， 但問題點講咧？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咁， 我覺得係想講啦，要即係要客觀去分析咯。 嗱， 同埋你唔好咁主觀先，我覺得你唔好話即係嗰一定係唔好啊。你要從嗰個嘅你女角度去睇，點解唔好先？唔好因為佢嘅膚色，我覺得你因為有膚色。咪因為佢嘅年紀， 同埋佢可能就因為佢嘅膚色中意佢咧， 係咯， 係啊，可能係啊。 你唔中意啫，佢中意你唔係個女，點解你代表佢咧？ 膚色性別都有關係，正話你講 係啊，最驚 係啊，係啲性別呢啲嘢就係吸引佢嘅嘢啊嘛。係 啊， 但係我真係話你要客觀咯，同埋有真係要等嘅， 要等機會， 等機會同埋等佢明白有啲嘢你急唔嚟嘅。而家我譬如我面對我個仔，或者即係而家可能好多父母都面對而家去嗰啲嘅 個仔反而冇事喎。我而家有個大孫咧。如果佢中意個膚色唔同嘅咧，我冇曬問題，我個頭唔赤咁喎。 係 嚇咁得意喎，感字有問題。 係因為呢個其實好多嗰個性別嘅互動喺度嘅。 係啊，點解咁得意咧？ 我諗特別係個父親對個女兒啦， 嚇 佢係會特別要扮演一個咧保護者嘅角色。 係啊， 其實同埋咧，同埋、 就是、 父親覺得自己明白男人啊嘛， 係啊， 我都係男人啊嘛， 係 佢咁樣對你嘅，其實呢個梗係好鹹濕嘅，好好色。 係啊， 嚇佢係想即係同你上床啫，主要係咁樣。如果嗰個係你個仔咧， 咁冇所謂㗎， 考慮啦。 嗰個孫 咧，冇所謂， 冇錯， 冇所謂。 係話知你中意咩國籍，或者中意咩？就算你 性別都冇問題， 係 咁得意喎。 所以我哋話做個父親嘅角色咧，其實嗰個父親嘅角色係對個女做啊，同埋對個仔做啊，好 又唔同咗噶啦。 呢個就係我本來想即係談第一個就話咧，要放任到咩程度，幾時去即係要收，幾時去做咧？呢個係一個困難嘅地方。第二個就話咧，即係因為我有仔有女啦，咁嗰個嘅同仔同埋女嗰個嘅做法啊。 是 好唔同 嘅，哦，唔同嘅， 即系我自己咧，成日都问自己，我有冇偏心咧？ 嗯， 我成日都问嘅，会唔会我锡个女多啲咧？我老婆成日问我锡个女多啲， 咁 我 成日自然嘅喎，其实， 但我成日话 自然嘅喎，异性相吸啊嘛， 又唔系啊，即系我 系噶，父子关系有好唔同嘅，父子关系多咗一重咩咧？就系、是、多咗一重竞争， 哦， 吓。呢、這個咧其實係喺美國文學也好咧，一個好重要嘅主題。推銷員之死其實又係講父子競爭。 係 個老豆因為要扮演一個，其實個老豆其中一個工作係咩咧？兩位老豆喺度唔知同唔同意嘅就係佢要教個仔點樣做一個男人。 哦， 所謂男人咧，乜嘢叫男子氣概？ 嗯， 一個男人個社會角色係點做？ 嗯， 佢成世人咧其實都教緊個仔。 哦， 喂，咁對個仔嚟講咧，呢個好大壓力嚟㗎。 系啊， 佢同埋个仔咧亦都会咧系抗拒嗰样嘢，即系我系咪一定要咁样先做先系一个男人？ 啊，系咪即系有男子气概？ 系啦，同埋我想做一啲咧， 又 系唔系你做嘅嘢？ 好同意啦，即系呢个经常都我即系好挣扎嘅问题嚟嘅， 嗯， 就点样对我仔啦？我对我女咧，而家觉得即系容易好多，因为即系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啦，对个女会宽容好多嘅，对个仔咧觉得喂你会期望佢将来咧会吓即系照顾屋企啊。要去養家啊，好多嘅嘢嚟到去做嘅。咁你可能會唔經唔覺咧，你對個仔有個大嘅壓力， 嗯， 個期望變咗壓力。你可能唔自覺嘅。我成日都話啊，唔係啊，我兩個都咁錫， 好 fair 啊！ 啊，我自己好 fair， 我對兩個都咁錫。但係可能實際上出嚟個效果就會唔同咗，嗯。 我但第一咧，我就冇你兩位咧咁理性。我做其他嘢咧好有理性。但咧，一對咗自己教育嘅仔女咧，同埋對付嗰、那個女人咧，就冇理性啦。 啊、你兩個都係千金啊嘛，千金 係咪？唔知點解嘅。第二個問題咧，同仔嘅期望同女期望咧，就一定有相差異。 嗯、 即係好似正話阿曾生講，點解咧？因為咧。女嘅嘢咧，我就交俾老婆去講嘅。 嗯， 佢都會同老婆講嘅。譬如佢想將來係做乜嘢嘢，讀咩書，或者喺邊方面發展。 嗯， 到佢諗有諗頭嘅時候咧，佢、 嗯、 會同嗰個阿媽講嘅。 哦， 嗯， 或者佢嫁俾邊個人， 係 佢都會同阿媽講。 嗯， 但係好少咧，我個 case 就係、是。好少同老豆讲嘅，但系咧个男孙咧就好多嘢同我讲嘅喎。 男孙 系男孙嚟噶， 隔一代嘅咯， 隔一代 吓， 廿一岁啦， 个孙廿一岁啦， 廿一岁啊！ 哇，你真幸福。 佢有一次问我啊，佢话爷阿公公，佢嗰次讲中文喎，你试过失恋未啊？失恋点嘅样？哇！呢、這个考起我， 即系令我饮杯啤酒，慢慢讲我要。 我都真系考起，点样失恋？点样对付失恋？我真系唔识点咩，话点样点样俾意见佢。咁后来咧，我只能够答复就系、是、失恋如失物，即系而家件事唔见咗个荷包，唔见咗个电脑，你点咧？咁 报入报失咯。 系报失啦，唔系我唔系报失添，我买咗个啊， 买咗个换个个啊嘛， 买咗个咯，咁啊嗰个当然冇咗啦，当然唔知唔去揾添啊， 买咗个咯，吓 将 女朋友物件化， 系唔系我唔知我啱唔啱啊，我就讲完之后咧，佢谂咗一阵。走出房冇答到， 答到思考緊， 即係話錯誤答案。 不過 正話當嘅可能唔知佢話事實 定係 正話次官講嗰樣嘢，話佢啲女咧有好多問題啊，係會同個媽媽講，而唔同個老豆講。呢、這個幾有趣嘅，都經常發生一樣嘢。 都係㗎，真 同好多因素有關係嘅。 係咩？ 其中個因素有關係咧，就因為嗰個父親咧、 嗯， 經常咧係喺重要嘅時刻咧，唔喺屋企人身邊。即係無論呢個係因為佢工作嘅關係啊，男人事業為重啊嘛，一家之主啊嘛，好多朋友自己個事業好重要嘅，有自己嘅朋友圈子噶嘛，咁、或者有陣時咧，有啲爸爸甚至咧係 即係個 physical 個人唔喺個屋企人嗰度，或者個工作關係嘅公幹啦，諸如此類啊等等。咁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嗰啲仔女咧有一人咧有一個所謂嘅防衞機能。如果嗰個人成日都唔喺身邊嘅，咁佢就習慣咗咧揾另一個人去傾訴嗰樣嘢，佢就唔會揾嗰個人啦，因為佢驚如果你同佢講啲乜嘢咧，嗰個人係根本幫你唔到嘅。 哦，即係老豆出現咗角色。 係啦，就會變成一習慣咧，就向母親傾訴。 嗯， 这个亦都同咧嗰个父亲同埋母亲嗰个分工咧唔同有关系。好、 嗯、 多时个父亲咧， 呢、这个现代嘅家庭系咁样啊？ 现代家庭，其实 古时系咪咁咧？ 古时 未必咯、啊。 传统嘅家庭，其实我觉得其实而家嘅家庭都仍然都传统 嘅。但系而家好多嘅家庭咧，即系父母都系工作噶， 系 即系母亲可能比嗰个父亲即系悠闲噶，可能仲忙。 但系好多时间、做母亲辛苦就在于呢样嘢。佢其實係扮演緊咧兩個雙重嘅角色， 又要工作，又要翻屋企照顧屋企。 好多母親都係要工 作。即使有好多咧，係交咗俾個賓傭，擺咗俾個外傭咧去做處理個日常生活。但係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嗰、那個母親咧仍然咧做翻佢嗰個代話事人。 不過我諗始終嚟講咧，即係女性咧，佢嗰個聆聽者角色係會好啲嘅。 系咩？ 我相对嚟讲会系耐性好多嘅、 嗯， 即系会听得容易啲嘅。即系你譬如我自己咧，就有时即系耐性唔够，好快。 个男人都唔够噶， 好快，好快，即系好快就有啲嘅嘢出嚟嘅。咁即系譬如我太太或者系好多嘅即系女性，佢又会聆听多啲，佢唔会发表意见，去听多啲。咁我哋好多时候咧，一听咗就会有啲嘅。好快嘅嘢，可能就有問題。 我仲有一個點咧，我想講講嘅，就係、是、咧做父親咧，佢、難做咧，就因為喺傳統家庭裏邊咧，佢蹲咗個款啊。父親有父親個款，係 啊， 即係話咧，你同我講嘢咧，你稍微講得唔得清楚咧、或者吞吞吐吐咧，我就。唔耐煩你聽。第二咧，我就認為我一言堂嚟嘅、大男人主義啊嘛。我認為咁啊啱噶啦。你點諗都錯嘅，即係唔得客觀理性地去講嗰件事。咁呢個咧又係大男人主義咧嗰個父權啊，正話講父權嘅社會嘅遺毒嚟嘅。 嗰個分工就係嚴父慈母啊嘛。 係啦，冇錯。咁啊，呢個咧，亦係影響到咧，你同嗰個女啊，唔係子啊，個女嘅感情，子反而容易喎。雖然係有呢個咁嘅鴻溝， 子有另一個問題喎，佢要挑戰權威啊嘛。係 啦， 老豆就係佢第一個挑戰嘅權威啊嘛。 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嘅，真係我覺得係而家我面對個問題。即係以前咧，譬如我仔會好聽話嘅。而家佢咧係即係好多嘢都會即係覺得你講嘅嘢唔啱嘅， 係啊 嚇，佢會好否定你嗰啲嘅。 而家嗰個我個孫女覺得我講啲嘢係 係啊， 佢咪任你講咯，你講就任你講。實際上咧，你睇到面色同埋睇到嗰啲小動作咧、身體語言咧，就知道佢唔贊成你噶啦。啲女咧就走開添啦，我哋都傻啦，你一講嘢就走噶啦。 我就相对嚟讲咧，我女会听我多啲，但我发觉我个仔咧，我话佢系一个嘅即系啊过期咗嘅一个反叛期啦。其实我女已经过咗呢个时间，佢读大学嗰阵时候就系、是、咁之后咧，奇怪翻转头，而家佢会陪我多啲添，同我讲多啲，佢、会讲多啲，佢而家工作啊，佢谂法啊，啊会多啲嘅。 get together 即係親密好多， 係啦，佢過咗個期間， 同埋女兒同埋父親嘅關係咧，從來都唔係競爭性嘅、但係父子嘅關係咧，可能成世都係競爭性。 成世 都 係啊，係 啊， 咁啊女婿點樣先？ 女婿啊，係、 啊、 哦，女婿咧，其實點解好多時間？ 呢個半子嚟喎， 有好多時間你留意到咧，就係嗰個女婿啊，同埋嗰個咧外父嘅關係啊，仲好過。嗰、那個父子嘅關係 係啊，係、 因為佢冇咗嗰種 咧競爭啊嘛， 需要競爭啊、壓迫啊、反抗啊嗰樣嘢喺度，仲、容易處理， 仲容易處理。但有陣時咧就仲反叛，佢直情當你 當你講啲嘢咧係落伍啊，係呢、這個咧又今日咧講唔曬啫，阿林生唔好意思，我睇咧你一定要揾一個時候， 係 再揾阿曾生上嚟，係講下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正話講咗第二個困難嘅咧，即係做老豆嘅困難咧， 未講。 未講嘅呢個係宗教信仰問題。 宗教信仰問題 係點樣樣咧？係同嗰個細路仔嗰個，無論係仔定女，講佢嘅信仰同你嘅信仰，如果唔同嘅話，就算同咧個態度都唔同嘅喎。咁啊點樣處理咧？咁呢個咧亦係我認為做老豆相當困難嘅。 但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咧，我哋面對仲有多個問題，就係嗰個嘅政治取向嘅問題。 係呢個又係， 呢個仲複雜，呢個係仲複雜，因為宗教咧，我覺得係容即係相對，我覺得因為我以前有宗教信仰，我容易去處理。但係而家個政治取向呢樣嘢咧， 同埋好多嚟講，而家嗰個政治取向咧。就是宗教， 系啊， 变咗系真系宗教化， 所以佢宗教化咗， 系宗教化咗，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多香港人要面对的问题。 阿林生一於揾一日， 就叫做老豆之苦， 系嘅第二集，好嘛？ 好好 好啊，请埋你阿曾生上嚟吓，咁今日咧讲住咁多先， 好好好， 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宣布啊，星期四啊，就邓达志咧。就請咗咧吳桂生醫生咧上嚟講講個慘不欲生嘅耳鳴啊， 哦， 耳仔有聲， 個耳鳴係 點樣慘法咧？咁啊聽聽，咁啊跟住嚟咧就呢只歌咧就 Beautiful Boy， 就 Darling Boy 唱Darling Boy 嘅 美麗男孩啊， 係啦，美麗男孩。就 John Lennon 嘅 John Lennon 哇名曲啊， 名曲係你選噶， 係 咁啊，聽完只歌咧就會一新聞報導， 係 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那些年啊張惠基啦，咁啊大家聽埋張惠基呢個那些年呢啲好歌先， 好 嘛，咁啊下次嚟咯喎，曾生， 好 未講完 啊， 啱開頭啫， 好。 Monster's gone, he's on the run, and your daddy's her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oy.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oy. Before you go.Sailing